调查远猫与石矶，男律师魂穿猫身，猛种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47集。 此时阁楼里的吴一舟正不服不忿地趴在新纸旧窝里小憩，半梦半醒中突然打了个喷嚏，把自己给吓了一跳。经过再三分析，他认为一定是因为走廊窜风，要是再睡下去迟早得吹感冒。于是本着关爱小动物的公益理念，吴一舟重新溜达回了女主人的卧室，打算给自己献上一份爱心。他蹭地窜上桌子，本想找个空调暖风直吹的位置再眯一觉，却不料吴样桌子太乱，叫他这么一窜，书、本、纸笔哗啦啦地掉了一地。这下完了，吴一舟预感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他那老窝呀，一时半会儿也甭指望能回归卧室了。正当他犹豫着究竟该如何收场时，目光无意间扫过掉落在地面上的一张信纸。那是一份五天前寄给吴样的匿名调查委托，只留了一个用于联系的电子邮箱，委托内容简单明了，调查沈婷的车祸原因。吴一舟瞬间领了神色。吴样才刚送走沈向川，就听见阁楼上一阵噼里啪啦的噪响，知道百分百是那个祸害人精又在作妖。果不其然，他刚一踏进卧室，就见屋中满地狼藉，以及那位狼藉中央的罪魁祸首。女主人气得当场要炸，恨不得一把拎起猫崽子好好训斥一通，却在下一秒察觉到了吴一舟眼中的异样。他蹲坐在地板正中，既没有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淡定不屑，也没有可怜巴巴的无辜卖惨，而是平静地望着他，浅褐色的瞳仁波澜不起，沉静得近乎压抑。吴样隐隐感觉到房间里的气压持续走低，只好咽下那几句将要破口的大骂，试着察言观色，从吴一舟隐忍的眸光里寻找端倪。然而正当他犹疑猜测之时，吴一舟已经不着痕迹地收起了平静水面之下几乎喷薄而出的骇浪惊涛，用理性克制在身遭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将近在咫尺的女主人彻底隔绝在了墙壁外头。 抱歉，不小心弄乱了。 他垂下目光，丢下一句格外生分的歉意，近乎仓皇地逃离了卧室现场。与此同时，吴样也看见了那份散落在地上的委托信，他立即转身冲出卧室。 吴一舟，你回来！ 他站住脚步，却没回头。 我出去走走。 然后就直接被他提着后脖子给拎了起来。 放开！ 他沉声警告。 我不。 他觉得吴一舟一定是误会了什么。 如果你是因为那份委托…… 你放开！ 他怒喝一声，回头逮着他的手背就狠咬一口。 哼！ 吴样吃痛一声，不得已松手。 别跟着我。 摆脱闲置的白猫轻盈落地，丢下一句话就迅速窜下楼梯不见了。他平日里挑剔嘴贱脾气差，可从来也没这样对待过他。吴样几乎是愣在原地，揉着手背上的两道齿痕，忍不住想， 他这回是真生气了吧。唉， 他叹了口气，默默返回房间，将满地的杂物一样一样的捡起收好，打算给他点时间散心消气，再去找他谈谈关于那封匿名的委托信件。信件是他前几天收到的， 装在一个没写地址也没贴邮寄二维码的快递信封里，和闭门宴当日收到的贺礼混在一起，直到秀琴帮忙整理时才发现，根据秀琴的经验，爷爷以前也接受过不少匿名委托，那时通信没有现在发达，对方为了隐匿身份，可能只会留一个接收纸质信件的邮寄地址，甚至会要求爷爷将调查获取的资料放在某个特殊的接头地点。换言之，这份关于沈婷车祸原因的调查委托，吴样当然也可以接，特别是对方还在信封中附带了一张茶楼的旧版名片，并表示费用全部按照惯例。吴样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一个熟客的生意，但时至今日他还迟迟没有正式回复对方，原因很简单，这件事迟早得让吴一周知道，那他就必须面对他和沈婷的特殊关系，而刚刚收到信件时他还没做好那个准备。昨天在医院见到沈婷的真身后，他反反复复地给自己做了几轮思想建设，又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和他恰如其分的相处方式，十分担心因为自己处理不当，将原本和谐的猫主关系给搞僵了。但猜心思这种事儿，对吴样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尤其对象还是只细腻敏感的假猫，他一点点动作试探如履薄冰，努力维系着与他之间的微妙关系，才刚刚觉得取得了一点阶段性的进展，就被一封提前出场的委托信彻底打乱了节奏。他并非有意瞒他，可意图这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总要外化成动作展示给对方。对于吴一周来说，赫然纸上的就是一份被隐瞒的调查委托，有人出钱，他就从他的合作伙伴沦落成了被调查的对象，甚至他那些一步一步接受他原本身份的善举，那些对他从前过往的关心，都不过是为了套取信息的小伎俩。冷酷无情的女主人已经打算把猫卖掉补贴家用了。吴样整个下午都过得心不在焉，一直在盘算着该如何跟他解释，或者说该怎么劝服他心甘情愿地接下这单生意。茶楼运营需要成本，他总不能真的把店面盘给沈向宽，他需要赚钱，同时也需要他的帮助。傍晚时分，屋外轰起了隆隆雷声，吴样赶紧提着伞去找他，可才刚没走出茶楼几步，大雨就猝不及防地砸了下来，来势迅猛。他单手甩开雨伞，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快步朝吴一周的定位地点走去。按照导航提示，吴样来到古街一家小餐馆的后门，石板小巷逼仄狭长，随意地堆着废弃的木板和纸箱，却看不见猫。他看着屏幕，移开几步，又转了个圈，确定他就在这附近，于是收起手机，偏头夹住雨伞，开始挨个地翻纸箱，边翻边叫他的名字，跟寻宝似的。 有了！ 那崽子果然正安安静静地趴在一只箱子里，白白让他叫了这么久，竟然头也没抬一下。 哎，还生气呢？ 他用掌心从他头顶一路摸到脊背，再捋到尾巴尖儿。还好他来得及时，一点也没淋湿。他倒也没反抗，可依旧趴在原地不作声，身体一起一伏，呼吸频率也比平时似乎快了不少。吴阳这才觉得不大对劲儿，赶紧伸手把猫抱了出来。白猫半垂着眼，目光无神地看着他，四肢瘫软，张了张嘴，却只发出了没有任何含义的一声哼唧。而几步之外，地上还残留着一滩尚未被雨水冲刷干净的呕吐物。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